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生日会唔有错啊？ 有份生日礼物咪 OK 咯？ 有啊，算啦。咁啊，咁唔系讲我生日会，咁我生日会搞搞唔搞都未知啊。因为其实出街咧呢一集咧，应该就可能十，要过生日未？ 过啦， 未 过啊？ 未，唔使你，唔使你讲咩，亦都应该未必同，唔知玩唔玩未知啊。因为最紧要系咩咧？严打嘛， 唔系唔知玩唔玩未知，系唔知玩唔玩到未知。 唔系我要玩，我实有嘅，即系我可以远到去中山嘅。咁如果譬如即系去到中山，有乜网友又陪唔陪咧？如果就得我两三条友去中山玩，又好似闷啲。 喂， 咁其实我 全省最安全，即系唔好话最安全啦，叫做其实咪应该去啲冇咁旺嘅地方玩，叫安全啲咧，叫做即系稍微。 其实唔关事嘅，其实嗱即系时间，我唔知道這集放几时放得录音噶啦，因为我仲有好多罐头，系好彩有好多罐头嘅，咁咪濑嘢吓。咁啊，我可以咁讲啊。呢次严打其实都话，其实性工作者冇严打过嘅，一路都冇嘅啊。嫖客就拉咗60个嘅啫，仲系喺成个月之前噶，即系根本其实喺呢次嚟讲冇，就最紧要系 唔系啱牛哥，我即系好老实讲，你由 Day One 讲呢个 point 咧，我系接受嘅，认同嘅。但系问题始终作为一个即系好似你哋去嫖客嘅身份，去心态咧就系话，喂，我唔通我真系喺佢面前同个性工作者搞嘢，唔通佢唔拉我咩？啱啱先，即系当然佢哋个主要 target 唔系啲嫖客， 亦都唔系性工作者。 但系问题一样嘢就系话，始终作为一个嫖客，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熟悉中国嗰个国情噶嘛。 你记住，咁呢一样嘢系唔系严打，你都会惊噶。OK， 冇咁惊同惊咯，两回事咯。 基本上我系觉得而家喺呢个网上面传晒啊嘛。喂，而家唔系啦，而家传咗个南韩唔系嗰个马航空难啦。屌，而家严咩打啫？有咩人知严打啫？系先冇噶，所以嗱，我唔系叫你哋玩，即系你哋中意玩咪玩咯，你惊嘅梗系唔好玩啦，因为我觉得你惊，你就玩得唔开心，咁啊去嚟系冇卵用 嘅。嗱，都系嗰句啦，牛哥，如果你去正经酒吧玩嘅咧，你就 call 我；如果你去斜 K 嘅，就唔使约我啦，系咁简单啦。 系啦，系啦，即系以你咁计啦。咁样咁好似啱啱呢一次啦，咁我又可以讲咗少少，因为有朋友生日啊嘛。 系啊， 啊个朋友又喺马来。 每年生日获获金啊！ 我都真系黐烂。 嗱，我希望啊，即系我作为我对佢咧就嘅生日愿望咧，就系话希望出年平平静静、安安全全玩得开开心心。 系唔肯玩就最开心。 啊，咁你唔好去唱邪 K 得唔得？唔得噶嘛。 今年就系我哋每年都讲一讲。我生日会啦，同埋我嗰一个我呢位朋友嘅生日会啦，呢两位朋友生日会啦。咁、我今年就唔同啲嘅，我呢位朋友呢两位朋友啦，有位就好大胸噶啦，系咪先？啊，有位又细胸啲噶啦，细胸嗰啲啱喺马来西亚翻嚟啊嘛。 系啊， 啊即系我同佢讲，你笑，你死过翻山啊！ 应该去还神系嘛？ 系应该还神啦、啊，你摆你玩乜打捞机？即系讲真，你真系破财挡灾啦！我觉得你呢次应呢个灾话声咧，咁系咩嗱？话说啦。点解我话每年都有啲嘢搞搞咧？上年我哋咪讲过嘅，即系你哋屋企人嘈交嘅。 啊，唔系我哋屋企人嘈交，系因为啲小 屋企人， 系因为有啲小事化大咁样样，咁啊导致到即系唔好话悲剧收场，唔开心嘅收场咯。咁今年系啲咩事咧？嗱，今年咧就真系破财挡灾啦，唔知咩灾，但系总之破财。 点样破财？我慢慢先讲好冇先。 系啦， 不如讲下嗰日我点玩啦？其实嗰日咧，其实亦都系我旧历生日嚟嘅，庆祝埋旧历生日，就我屋企庆祝嘅，又话声听咁样 ，OK？ 食鸡髀啊，红鸡蛋 啊，咁啊，都系啦，整个蛋糕，其实都系为咗个侄女去玩嘅，因为佢中意吹蜡烛啊嘛，嗱，咁咪我喺屋企搞啦，搞完之后，咁我就先至嚟深圳，哇！我嚟深圳真系经典啊，因为你知啦，我要买花噶嘛，应承咗李太太就话。两位寿星女我都送花，如果冇人送嘅话， 就我送啦，冚家產冇人送。 啊、我哋叫佢唔好送嘅，因為 你真係、哦、我估 撚到啊！屌，唔係嗱，聽我講先，有一個本身真係咧冇人送花嘅，有一個咧就一定有一收花，但因為佢本身個男朋友冇嚟，咁、我梗係叫佢唔好送啦。既然牛哥咁大方，係咪先？喂，一日一扎花，使得你幾多錢啊？ 即係隻錢唔係多，而且我就好識啊，去一啲平嘅地方買花噶嘛。即係我有一個主場買花嘅地方咧，就係黃貝嶺 啊。 因為你我買開嗰度啦， 我哋買開嗰度 啊，喺沃爾瑪對面啦。 係 啊，咁嗰度買花咧。咁我依次我依次咧就去嗰度買花， 100定百零蚊松啲嘅啫， 唔使添，你聽我講埋先啦，我真係可以講價講到幾多恐怖，你唔知。我因為我買開咗，其實佢已經熟咗噶啦。咁我講下我大概係幾點啊？我十點鐘就搭 B3 嗰班羅湖車，去到 羅湖嶺， 羅湖啦。咁我見到一去到，我見到地鐵唔肯搭啦，咁見到的士好撚多人喎。 搭巴士啊， 咁啊搭巴士啦， 97啦， 搭18号，谂住扑街等咗佢半个钟头都冇，原来根本就 系 冇， 系本身你应该要搭97嘅， 我唔捻知，原来即系我见到有人排队啊18号嗰度，咁谂住，哎仲有时间咁捻早做乜捻嘢啫，系先？而家嗰头系十点零钟，你老婆就话十点半先到，咁、我十点半未够咁啊，梗系，但系梗系平啲搭巴士啦，谂住平平地啦，公巴2蚊一。我八达通㗎嘛，过百人钱㗎嘛。 喂，其实你日间唔记得用我个方法啦、 啊。 我咪教过个方法就係话你求其揀架巴士，总之佢金光华门口落呢、大撚把的士。 我唔係，咁我係諗住去买花，去黄贝岭买花嘛。 我知呀，即係我意思即係话你搭的士呢，你如果见到多人呢，我往往都用呢个方法。如果我赶时间的话呢，我就俾2蚊。搭到去金光华门口大撚把的士。 哦，咁我搭2蚊地铁得。 咪2蚊地铁有排坐嘛，你明白 嗎？一样嘅啫。嗱，咁呢个咁我又等巴士啦。原来个巴士已经完捻咗啊，喺十点钟已经冇捻。 啊，但系啲巴士系好早停噶。 系啦，咁就我但系我点解我濑嘢咧？即系有前面有人排紧队。 吓、 啊，有啲大陆人喺度排紧队，咁住啊，屌你啦，后尾咩啦？我等咗半个钟头，等咗半钟头，留个钟头咧，就后边有条港佬啊，有条港佬叫 Danny 啊，即系点解会知佢 Danny 咧？有段故咁跟住。等到11点，咁跟住呢就仲有啲大陸妹呢喺度話，喂我唔知㗎，我唔知㗎，因為我前面嗰啲已經走撚咗，等唔到睇落嚟走撚咗，咁我等半個鐘頭，咁我就話我唔知有冇車㗎，跟住有條女又去睇個水牌話，喂原來十點鐘已經冇撚咗㗎喇把車，咁我戇鳩啦，咁冇計啦，咁我就話不如一齊搭的士啦，我哋行去呢、這個香格里拉嘅搭的士啦，我俾啦，唉，咁我同埋嗰條香港仔，同埋嗰香港佬啦，叫 Danny 嗰位啦，咁啊同埋一條大陸妹，咁樣一係喺等車又傾個偈嘛，我請啦，咁樣我又咁樣行咗去過去，咁跟住咁啊上車啦， 都係去黃貝嶺嘅， 佢係都係去黃貝嶺嘅 ，OK， 咁另外嗰女仔去湖背路嘅，因為大家搭18路啊， 就湖背停一停再 停再去黃貝嶺咯，咁跟住喺個車度咧。我就同嗰條叫 Danny 嘅朋友啦，我冇個電話㗎，佢用我俾咗個電話佢，咁佢唔識我啦，當然啦，佢唔知我係一個人賊嚟㗎啦，咁我問佢你今日邊度玩咁樣，咁佢問我今日邊度玩啫，我話我有朋友生日，如果我去黃貝嶺買花咋嘛，我嗰度買花平，跟住話哎我去黃貝嶺 X 門啊，明 X 啊，唱 K 啊，咁我話喂屌你老咩，而家仲有一唱咩，我梗係有，點會冇啊？ 正氣， 正你老豆咩？正氣我直頭噏名啦 ，X 門明 X。 但佢諗埋條女喎， 唔係嗰條女唔 識嘅， 識嘅 ，OK。 跟住我話喂咩消費啊？條女仲未走啊？我話咩消費？喂好撚簡單，飲完酒飲酒，嗰啲女85蚊，屌你，我啲籌幾蚊間酒店就搏得㗎啦。 咦，好安全喎、啊，聽講。 佢覺得好安全啫、 啊。 跟住佢話。咁你咧牛哥，因為我介紹咗我個名啦嘛。咁牛哥你邊度玩咧？話冇啊，我有時去下福田咯。但我去有幾間都有間停咗喎，水都停咗喎。 嚇！ 我當然啦，急 X 啊 X 田嗰啲咧就開緊嘅，咁上沙都開緊嘅，咁樣都有一場黃 X 都開緊嘅，咁樣我同佢講啦。哇！咩消費？我話咁你網友知啦，大家咩消費啊嗰啲咁樣，我同佢講。咁佢話：，得啦，喂，得人過嚟玩啦，我唔知乜房啊，唔夠幾多咗啦，而家梗係，咁一齊玩啦，好撚平㗎咋，飲完酒， 百五蚊你就整件快餐你咪走囉，咁樣講啊。 百五蚊連快餐啊？快餐嚟計。 淨係嘅快餐百五蚊，飲酒唔計。 咁筍？ 係啊，喂，哇，你諗下，喂，如果我諗下，嗰度黃貝嶺喎，嗰間卡拉 OK， 我知邊度啊？你都知邊度啦？ 斜佬上去咯， 斜佬上去啊嘛，係咪先？你唔滾你都知啦，你住黃貝嶺咁樣出名，係咪先？咁我話，我諗下，如果黃貝嶺平到咁嘅咩？喂，以前黃貝嶺 都行沙灣喎， 我真平過沙灣喎，真係平過沙灣。 喂，其實你會唔會有機會去探下路咧？ 會啦，咁就會啦，咁就會。但係講真，我真係小弟始終都係唔中意快餐啊嘛。咁我會可能會揾一日，我真係純粹。 係，咁你依家呢個環境狀況唔係太許可嘅，快餐咪快餐咯，啱啱？ 呢個環境狀況係我有生以來。我覺得最玩得最多最多女嘅一個月啊，或者我真係多到我屌唔曬啊，位啦，我真係屌唔曬啊！我係約我哋生日嗰日，你朋友生日就星期六啊嘛， 係 啊， 我約咗條女係星期日啊，嗰條女係諗住係同我早啲同我搞啊，喂排期排到星期日啊，我嗰條女都排期啊，或者我多到唔信啊，話俾你聽，即係呢啲就留翻下個禮拜嘅節目講啊，呢次係講生日會啊，係咪先？好啦，我去到黃貝嶺。咁啊，我就话买两只花啊嘛，咁啊，我就一行去同个卖花妹讲，我话80蚊扎两扎，帮我搞掂佢。呢个佢都谂都唔谂，就拿住嗰啲平时咧讲价咧八九几嗰啲咧，即系你话八九几嗰啲咧， 八一二啊，即系 啊八一二啦。喂，你即系好捻简单嘅啫，你知道我成日觉得你卖花，你问佢几钱？ 晒夠氣， 佢一定同你嗰二八嘅屌你啦，八五八六嘅二八嘅，咁你心目中其實有條數啦。我年年買都80嘅，今年我就行去同佢講話，唔使講80蚊兩扎，你幫我 每扎80係咪啊？ 每扎80， 係 兩扎，你幫我搞掂佢。咁即刻，喂，我見到有其中一扎啊，即係最後期就俾咗阿蘭梅啦，咁啊，係蘭梅啦，一日有一扎俾阿寶玲小姐啊嘛，一扎俾阿蘭梅。阿蘭梅嗰扎可能仲撚貴噶，仲多啲嘢噶，或者佢就唔使理佢，唔使問佢咩價錢嘅，你行去80， 呀行埋去嚼佢先，等佢幫我還我。 因為咧，如果譬如阿寶玲嗰扎咧，佢可能開82，咁阿蘭梅嗰扎就應該係佢開84嘅，照計噶，真係因為佢多少少花噶嘛。 總之依家你兩扎86搞掂啦， 係兩扎86搞掂， 八六搞掂啦。 咁啊佢唔使包都唔使包，因為包好噶嘛，叫佢倒緊啲水啦。因為上年咧，我又係送花俾佢哋，俾佢哋噶嘛。屌，嗰啲花咧浸濕曬，漏到成條褲都係。今日我叫倒緊啲水，啱啊，倒緊啲水。跟住我話：我接的士，我攞住一扎先，你就跟我跟住我過嚟，就放喺的士度。咁啊，我去的士，跟住我就去我哋個目的地啦，去酒吧啦，飛時啦， 嚇， 喺 萬象城 啦，咁樣嚇，好撚柒，我好撚柒。 哦、OK， 一個人攞住兩扎花， 有乜問題啊？我都咁攞噶啦， 好啊嗱，喂，唔係易攞，因為你知道我仲有孭， 我知啊， 我孭住個袋噶嘛， 我知啊，我同你一樣，我唔係未試過噶、 啊， 我老婆生日又好，好似記得某個朋友生日，我都係捧兩扎噶啦，一扎幫人買，一扎自己買。是不是先 啊，但好呢柒好呢柒喎。 是嗱咁講柒唔柒呢，就睇下你個心態如何啦。即係問題一樣嘢，如果你係送俾人你咪買嘅，咁所謂嘅。 咁 係先。 但係我有個好處，有個唔好處呢，好處就係我送咗住兩隻花搭電梯上去金剛華，唔係去金剛華去萬象城飛時嗰時候呢，有兩條靚女咁樣揾咗。啊、哎，好漂亮的花嘅花兒，花兒，唔使笑啊，花兒， 送幾年啦？ 跟住我，哎呀，我送幾下沙士送幾年啊？我即係送啲朋友啦，不好意思啊，好撚靚啊！跟住咧，跟住我一落到電梯，咁跟住佢咁用 lift 嚟走啦，我跟撚住佢走，原來喺我哋張台隔離嘅咋，隔離附近兩三張台嗰度嘅啫，咁啊。有冇機會啊？因為都我都認到佢啊！我睇佢都熟客嚟嘅，因為佢自己問都唔使問，台號佢就自己行咗過去。 懶到爛啦、啊，好老實講。 咁、啊、我就問下台號啦，係嘛？咁、啊、跟住就攞住兩隻花啦。你知 face 嘅啦，咁家產人又多啦。 係 啊。咁、啊、我就攞住兩隻花，孭住個大袋。啊，個袋入面有電腦啦。係啊。 有電腦啦，有部相機啦，乜柒都有喺度啦，咁樣我好撚柒咁行行入去。我首先見到阿寶玲小姐先啦， 係啊， 咁我求其俾一集翻佢先啦，我冇話冇話邊集， 冇話邊一集打邊個嘅， 咁俾咗阿寶玲小姐，咁啊梗係石潭先啦，即係石潭啦，跟住到阿蘭妹啦，咁跟住又送阿方嘅石潭啦，跟住梗係最循例㗎啦，俾利是啦， 係啊， 嗱，我坦白講，每人$100嘅一封利是 ，OK， 咁到時最後我同佢講係200嘅，點解咧？有個理由，我咧 陣間再講啦， 大家先講啊，你喺度好清楚。 但係咧個場 OK 嘅， 喂得喎。 喂，其實咧應該我上次我其實講過一次咧，就係阿牛哥你冇去，就我本身去完就話翻俾大家聽，呢個場咧新場冇耐 ，sofa OK 乾淨舒服，個場企企理理，同埋最主要咧就係話咧， 我都有啲嫌嘅，張 sofa 都仲係細。 大佬人家做生意嘅學你話即係學周星馳話齋啲凳有咁細做到咁細坐完就走㗎啦擺得多一張卡位就帶一張卡位做生意。你知唔知嗱講講價錢方面呢我記得假日有朋友攞台咁唔係同我老婆攞。 嗱呢次都星期六嚟㗎喎。 係星期六。咁呢攞台呢卡位假設你譬如聖誕節啊平安夜啊新年之前嗰啲呢一张卡位唔多$20,000低消。 $20,000低消一张卡位。而家呢 普通日子呢譬如星期六日呢就好似$8,000低消。 都$8,000低消而家。 係啦。 嘩一张卡位其实坐到八个人都坐唔到。 如果你一张卡位计呢十个人咁计十条仔咁计呢都要$8,000。咁但係未计女係。 係 未计女。咁但係當然你話喂佢就唔係統一劃一價嘅即係當然啲卡位細張啲呢可能就即係節日就一萬啦咁樣咁就其他時候呢就$5,000啊咁樣囉咁但係呢你話喂如果我哋去平水玩點解我哋咁少去呢個場玩呢因為如果你湊唔夠腳你就好金嘅 ok 金個半金年我話俾你聽即係如果你話譬如十個呢都要$8,000 係囉 低消 喂你想想如果十個八嚿我仲有女㗎喎。 如果你要逼 even 條數呢起碼十五個到左右囉。十二至十五個到左右。 實貴喎咁真係貴喎。嘩咁呢次好抵我俾五嚿水我俾六嚿最後俾六嚿。 嗱其實六嚿呢就 ok 嘅。咁但係起碼呢嗰個場佢即係真係靚好 老實。真係靚真係。 招呼真係好啲嘅。 真係靚。 你去Rich 有嗰啲場呢 我又唔見啲人倒酒呢最緊要真係唔夠慘。 你去 Rich 呢你基本上你飲完你自己斟嘅，但係呢個好好嘅，唔知點解咧？譬如你生日啊，或者有幾個主角嗰啲佢睇到嘅咧，佢幫你倒埋酒嘅， 唔係佢幫你斟酒，唔係叫斟，佢 幫你斟 酒， 幫你斟酒， 唔 係 幫你倒。 Okay、 即係有啲冚家產嘅場咧，啲冚家產嘅 Richards 咧係幫你倒咁啲酒啊嘛。 依家都好啲啦，依家。 我嗰日我唔見啊，因為其實我冇乜點飲 啊， 我溝緊女啊嘛，啊溝緊件高秀平 咯。嗱，其實都嗰句牛哥，我係冇呃你，甚至冇呃嗰啲網友嘅，即係好老實講，嗰日咧係真係多女嘅。 嗯，多女嗰日。 有好多，有起碼超過五六個咧，係平時唔會出嚟玩，但係嗰日都出嚟玩，我係好少見嘅。 是 啊有啲甚至乎你諗下我老婆嗰啲我同佢一齊都五六年佢依家先介紹到俾我認識嘅。 唔係啊我就見到有啲人唔識㗎。係 啊。 好撚多唔識㗎。係 啊係啊。 只有好處就係有啲女係早走。 係啊。 有啲女係早走咁樣就你不你勾唔到啊或者 我見你都有啲都玩得 ok 嘅。 唔係嗱其實我玩咗分兩輪。即係我去到嗰時候其實我都晏咗12點鐘先去到因為等車等 啊你都仲好啦俾我早一個鐘啦已經。 啊我俾你早一個鐘啦。咁開頭玩緊嗰條女呢揸住架車㗎。 咩車呀、 啊、我點知啫。 唔係呀你講緊揸住架私家車。 佢有私家車㗎。 ok。 咁我同佢隔離嗰條女玩。咁一齊㗎佢兩個一齊㗎。咁因為佢唔飲得酒因為佢揸車。咁玩。咁玩到佢你差唔多未嚟之前呢佢就走咗啦因為佢已經坐咗好耐啦。咁咪哎呀又戒唔到不過唔緊要唔撚靚嘅。 啊 即係唔好杯茶啦。 啊 跟住你嚟咗之後就唔同啦個光景就完全兩件事啦。 冇問題呢樣嘢。 到阿蘭妹個表妹嚟又真係唔肯同。我屌你老母啊嗰杯茶到震啦就嚟真係又高又濕又平。你佢哋沉諗到揸啲沉船啦真係沉船。 唔係係好玩嘅。 好玩 囉。如果整體嚟計呢 好玩 嗰晚個 party 係 ok。其實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話牛哥呢有一段時間我咁相信都有差唔多接近就嚟接近一年呢佢好少同我正經酒吧玩嘅。咁但係其實呢 近呢一年呢，咁開始就係話我哋不斷朋友諗朋友，朋友再諗朋友呢，其實都好多姊妹呀，即係我老婆好多姊妹呀，甚至乎啲姊妹諗姊妹呢就諗到過嚟玩嘅。所以其實呢有陣時唉單票獨到呢就真係 你用你知樣嘢，你嗰班女真係要溝㗎嘛。 喂咁係要溝㗎啦，啱啱先。 好似我咁咁咪嚼完就鬆嘅。 但係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大陸 嘅。唔係我想同咩，我唔係唔想同你哋玩。即係你冇咗搏嘢呢個環節呢，我係難好多。 唔係 你話玩 你要 係開心嘅，我哋呢班人玩。 即係你要去到有下文呢，咁你梗係要喂呢、這個亦都係佢嘅精髓之處。點解咁多人仲去酒吧玩，就係、是、一溝溝個過程啲人係享受溝。喂你明知去到斜 K 肯定搏緊嘅條女有乜嘢樂趣。 咁咪 啱啱先溝呢個過程，喂唔好話溝唔溝到，你大陸基本上呢好普遍計呢，你肯同佢玩一輪而怼到佢貓貓地呢、我眼見起碼超過六成， 男朋友都唔難， 有超過六成機會呢你係可以有下文。 講下我 case 先啦，咁樣係咪呢個阿蘭妹個表妹啦，咁樣咁樣咁我可能玩一陣間我要問佢個屌你有冇男朋友嗰啲啦，佢話有㗎，咁樣我有我你知㗎，有嗰啲我講係扮失望啦、啊、你話冇我都唔信啦，嗱老跟佢都讓埋標誌㗎嘛 ,ok 啦，讓埋標誌㗎嘛。跟住我問嚟講，喂你做乜嘢嘅呢，喂有份正職㗎喎、 啊、 做管理層添喎、 啊、 哇呢輪你哋班女呢識啲人係咪高格調咗，一個揸車揸架車，一個屌你都管理層。如果你兩位嗰啲唔使跌過，唔使點跌過嗰啲。 係啊，當然佢俾返錢你㗎分分鐘。 嗰啲跌呢你跌得好撚金囉。但係佢唔會話同你話要 一跌呢起碼五六位數㗎啦。 你唔好你唔係諗住話一跌咁喺金國喺太陽廣場買件衫俾佢。唔係嗰啲㗎啦，唔係買一兩件衫。 唔係嗰啲嚟㗎啦。 即係可能你送一樣嘢俾佢，你都過千㗎啦，起碼㗎啦。 嗰個部門你已經係講沒唔係講錢㗎、啊、你講錢係帶唔到佢㗎，你100蚊出嚟佢分鐘拎一沓帶你點。 係呀，如果冇呢招。 牛哥你唔撚係呀，我俾個廁所阿姐呀，我都俾一嚿啦。 今日 OK 好㗎嘛。 嗱其實成個過程呢，即係我哋又唔係玩得太耐啊，我去到基本上玩咗成都係三兩個鐘啫其實。咁、但係就即係當然我哋又見到好多朋友喺度啦，嗱十九八十後啊，阿窮閪老細啊，阿馬交朋友 啦， 咁啊喺返度啦， 太太啦， 咁啊都 OK 嘅、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呢，即係去到後期梗係有啲嘢呀，梗係失望啲㗎啦。例如 高潮之後呢必有低潮。 好似阿牛哥咁啊， 有問題 失而復得部相機。 OK, 好嘅 ,OK,OK,OK, 係。 失而復得部相機。嗱但係呢 解釋一下先。我飲得太大。因為我對嗰條高高壽平呢，即係阿蘭嘅我表妹呢，即係一見到鍾意呢，即係啲杯茶呢我零舍輸得快。咁我諗好啦，好啦，輸得好勁，唔見咗部手唔見咗部相機。咁千零二千蚊㗎啫。但最緊要入面有相㗎嘛。有我生日嘅相㗎嘛，即係我幾慶祝生日嗰啲相 㗎 嘛。咁仲有影咗啲女相㗎嘛，係咪先。咁聊天室嗰啲網友見到啦，喂啲網友都話正啊，尤其是嗰、那個阿寶玲啊， 寶玲嘅主角嚟， 寶玲球啊嘛，或者嗰條事業線真係深到屌你唔信啦，或者咧 大峽谷啦、可以用， 大峽谷啦，喂咁樣，喂咁樣佢咁樣影啲相唔見咗咪算咯，係咪先？唔見就算啦，咁樣好簡單，跟住走，跟住我哋去再唔夠喉再唱 K 噶嘛， 係啊， 點解我再唱 K 咧？因為見高秀平去啊嘛， 嚇， 如果唔係咧，我就唔去啦，或者咧， 係啊， 咁跟住咧，我哋離開。Face 啦，去到 K 歌王啦、K 歌王整 K 可以唔怕講啦、K 歌王。咁呢就發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兩位女士生日嘅女士同時唔見咗銀包。唔知呢個 bag, 個包。咁個包包係名牌㗎啦，你8000多蚊個包包啊。 皮靚嘢啦。 寶靈個皮靚嘢啦。阿蘭嗰個。 差唔多啦。 8000多蚊佢講嗰8000多啫。 差唔多啦。 唔見咗啦。咁大撚鑊啦。喂入面有啲乜嘢呢？利是啊。 除利是之外仲有啲酒錢啦、 酒錢啦、因為你知啦、 因為佢碌咗卡俾咗先 嘅。因為佢飲酒碌卡㗎嘛。我哋跟住再夾間酒錢 俾佢嘛。 咁、你咁啊，至少十條仔，唔知十條仔啦，十條仔每條仔俾600都6000喎、 保守估計應該12000蚊到啦。 淨係酒錢。 係啦，即係 cash,cash。 cash,cash。 仲有兩部 iPhone 5S。 Okay。 啊，咁即系换句话讲，保守估计都起码成三四皮啊呢度。 三四皮啦，咁阿宝玲见三四皮，阿兰妹啊少啲，因为兰妹咧另外要有个胶袋入啲利是，咁啊 嗰度都冇几千啦， 冇几千啦， 有一千都算偷笑嗰度。 系咯， 嗱好啦，其实最欣赏两位系咩咧？就系话 即系钱银。 喂，阿宝玲姐话。唔见咗有佢啦， 几捻有火嘅。 喂，唔见咗有佢，阿牛哥你唔见部相机，你都唔会话有佢啦，最多你话唉、哎、算捻数啦咁样样嘅啫。 唔系我都会有佢噶， 啊你都会，但系你唔会喺佢哋面前，你喺佢面前会咁讲啫，背后话呻噶啦。但系调翻转就系话，喂几皮嘢有佢嘅， 系啊， 我谂我到依家我未做得到。 但佢有佢，我唔有佢啊嘛，我话不如咁啦，喂翻翻去酒吧嗰度睇下搵唔搵翻啦，咁啊。咁我翻翻酒，我同阿宝玲就翻翻酒吧啦。OK， 诶、欸，我搵翻部相机喎。 哇，嗱呢样嘢咧，就值得一赞。点解咧？即系个场咧，啲家教好啊。 唔偷你， 即系其实唔偷你嘢。喂、嗯，好老实讲，喂，千零二千蚊部相机拎去举啊，点都举到一千银啩。 我起码五百啦。 啊，起码 五百啦， 起码五百至八百举到翻嚟啩。喂，即系唔贪，有家教呢样嘢。即系你去嘅场，俾多少钱？原来你喺，当然啦，俾人偷零计啦。 嗯， 如果你吓、啊，如果你只留低嘅， 嗯， 佢点都会俾翻你吓、啊。当然你要主动联络翻个场啦。 因为点样我话先，点解佢而家好似系咩咧？当日咧我就上去攞翻想攞翻阿宝玲姐嗰个啲包包，同埋个我部相机问我问下啫，佢冇咁就算咯，系咪？问下咁啊，跟住咧佢话系啊，我有人。你個包包揾唔翻啦，但係真係你嗰圍啊留低個相機喎，咁樣佢跟住打開佢自己部 iPhone 嗰個經理 啊， 咁樣除咗佢呢啊你張台就留低咗呢一部相機， 嗯， 我係咪你㗎？我話係啊，係呢部我㗎啦，咁樣橙色嘅，咁跟住咧佢有其他相㗎喎， 啊， 手機又有啦 ，iPhone 嚟㗎，即係咧 啊 嗰啲咩三叔又有啦， 啊， 喂佢即係啲係客留低佢影曬相啊，等啲客 幾有系統啊大佬。 佢你落你咁你真係唔怕唔見㗎喎，你真係飲大咗，你真係唔見佢實就俾人偷咁，佢實攞返。 即係只要係俾佢當時嘅職員攞返 呢， 你保證呢件物品安全嘅。 係啦。 同埋我唔知你冇發覺玩咗成晚，可能我玩個時間短，但我記得我之前都係冇人捧花上嚟賣，冇人捧煙上嚟賣嘅。嗱呢樣嘢又係好喎。 公仔都冇， 即係好老實講，你話喂有時捧公仔捧花上嚟買啲 Rich 啊，甚至乎其他酒吧都會有嘅一樣嘢，但係喺呢一度係唯獨喺呢度 冇喎，真係冇喎， 冇嘅， 真係冇喎。 啲事 你諗下好撚簡單啫，我溝緊女，屌你老母有個人送公仔送鳳花，我買撚緊㗎啦，基本上係買煙唔肯買啫。 同埋最主要就係話咧， 係都冇喎，真 係你去廁所。咪啲人會拗你啲小費嘅、 啊，都冇喎、 啊。佢呢個係冇嘅， 都冇喎、 啊。啊，佢即係只不過就係、是、即係主動對你好啲。如果你喺其他場咧，佢你唔俾佢咧，佢仍然餓你啊 ，get the crap 啊咁。但係呢度場就冇嘅。 但係可惜啊，最後阿寶玲姐同埋呢個阿蘭妹都揾唔翻個 bag 啊嘛。咁所以我食飯嘅時候咧，還掂你攞唔翻啲咩利是㗎啦。我咪兩個講話，屌你啊！你每人嗰封利是我俾200嘅，屌你！ 俾500我唔知啊。 應該講係冇錯，應該講500啦。還掂你都冇啊，你都咩話1000啊？ 不過都係嗰句啦，因為始終即係好老實講，佢哋鄉下潮州咁計啦。我哋即係比較迷信嘅，因為我自己都潮州嘅。咩老一輩啲前輩通常都話：喂，破財擋災算啦。 哦。 咁當然啦，喂，唔知你有咩災嘅，唔知咪由佢咯。 唔係，而家擋咗㗎啦，喺馬來西亞返嚟，佢唔係經北京架飛機。 係，咁好老實講，佢都唔係飛香港㗎嘛，佢咪飛北京㗎嘛，大佬飛北京返嚟咩唔通？ 唔係，講恐怖分子或者唔知乜嘢，都係個馬航嚟㗎嘛，點解用乜嘢係嗰架爆炸？ 不過點都好啦，即係好老實講，今次個生日呢，我自己覺得就 OK 嘅。 OK 嘅。牛哥你 OK 原因，因為可能你真係太耐冇嚟。 唔關事、 啊，可能真係太耐冇嚟呢啲地方玩，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呢，已經係比之前 OK 好多嘅。 嗯， 啊、即係起碼我仲有啲陌生嘅女，係我啊，仲有啲陌生嘅女我未見過。 係你都係，你覺得陌生，我同山寶添啦。 係啊， 我真係好山寶嗰啲女，我全部都。 係啊，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啲網友如果有興趣，如果喂真係我會可能有朋友再生日啊，或者牛哥你可能到最後可能會再正巴搞多次嘅，唔介意嘅，咪一齊嚟玩下咯。 唔係，但係都要講個價錢先，真係唔會太平嘅話， 都係嗰句其實如果你話喂真係要去玩。 玩呢、我諗五六百都應該可以嘅、啊。你話喂點、都湊到十零條仔玩㗎嘛。咁、 okay, 你一張卡位我覺得 OK 囉啱啱先。 OK, 盡量啦、啊、我呢我喺草滿意㗎你哋唔嚟你哋戇鳩㗎啫。即係佢就好多女係有對我覺得係等溝㗎、 啊、 即係等溝㗎、 啊、 你溝唔你而且你知啦過咗年新年㗎嘛過咗新年係好撚多就好撚多女新過嚟等溝㗎其實溝到呢其實你唔係難㗎話聲你聽。 大陸啲女 本身當然啦網友都要照下鏡先啦 唔係嗱其實當然咁計又話大陸啲女呢唔係一定要係斜 K 嗰啲呢先至係好服侍呀、啊、或者、容易相處嘅其實佢普通嚟講呢你肯同佢玩、 啊、 喂唔通佢唔同你玩你幾樣衰都好唔通佢唔同你玩咩做戇鳩鳩咁樣係咪先點樣同你玩 你手手腳腳就唔好屌你老咁多囉 係啦 好斯文又好撚 乖即係我就冇問題呀我手腳多即係好老實講我係奉旨㗎嘛我唔落去嘴唔落去攬喂嗰、那個唔係我嚟㗎啦 我可以影下相嗰啲女都 OK 㗎話聲靚真係唔錯嘅即係可以其實有某程度唔係一定跟邪 K 嘅如果譬如有啲網友想係玩下溝女啊或者點都好啦未必溝到啦少飲下酒又唔會係太窮嘅因為講真的都唔平啊或者六嚿水乜嘢都冇啊冇程度即係陪你入去你一齊玩下㗎啫咁如果你覺得咁都可以接受到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跟我一齊玩嘅我都會玩繼續玩啦因為有呢件咁嘅高手牌喺度下次嗌佢出嚟我又去㗎嘛咁、 哦、 所以我都會㗎啦咁而家有冇網友啱玩咪啱玩囉 啱玩 可以再埋一齊嘅。 咪 ,ok 嘅某程度上都我見到好多人都食到嘢嘅其實。即係不過當然就你自己覺得有大膽啲嘅個人唔內向嘅唔係宅男嘅咁可以去試下啲地方 玩。都要照下鏡啊如果你溝溝溝到你唔係錢嘅問題。 唔係錢嘅問題。 已經係錢嘅問題或者呢有啲用錢買唔到。好啦呢、這個叫做破財生日會啦唔關我事嘅話聲呢。咁講完就算啦。咁因為呢破完財之後第二日呢我有嘢搞㗎咁呢就留返下個禮拜先講啦 ,ok? ok, 拜拜。